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20集。端倪。 边伯营是世子用来做补给地的大营，策安留在那里，管的是离北辎重。 但是离北铁骑里不缺辎重将军，萧方旭为什么一定要让萧迟也做？别的不提，萧迟也做这个辎重将军远比他做沙三营主将更难。萧迟也如果在沙三营，那只要带着禁军跟边上人打好仗，时间一久有了战功傍身，什么闲言碎语自然烟消云散，他到时候再进入北边的交战地，接触离北将领也有底气。可是他做边伯营的辎重将军，就先在将领里矮了一头，是要听各方指派要求，满离北跑着送物资。这活儿不仅不好干，还容易受气，算起战功不如前头打仗的主将，可吃的苦却一点不比别人少。乔天涯沉默片刻，试探地问， 侯爷是不是王爷捡的？这待遇比起世子可是差了不止一星半点。 沈德川看着他， 我看你像是捡的。 乔天涯了然地抬手闭上了嘴。沈德川把封好的信给乔天涯， 今夜就让人送出去，时候不早，今晚也不必在外头守夜，回院子休息去吧。 乔天涯临出门被沈德川叫住，他一回头看着沈德川神色，就恳切地说， 我知道，我记着呢，伤那事儿就过去了，我不跟侯爷提。 沈德川被他这么插科打诨，反倒忘了自己要说什么，无言以对的挥手示意乔月月可以赶紧出门了。乔天涯一走，沈德川也没坐太久，这会儿已经是深夜了，他熄了灯上床，听着院子里的池子里有蛙声，不知道是丁桃还是弟兄抓来的，吵得他睡不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沈德川意识才模糊，他边上没人，那熏香伴着清甜，到了梦里却不知道怎么变成了咸腻的血腥味。已经许久没有出现的茶室天坑就在脚底下，沈德川俯瞰着，里边却什么也没有。蛙声隐约，沈德川出了些汗，无意识地翻过了身，背着那蛙声。今晚的茶室天坑没有风雪，艳阳高照，晒得沈德川肌肤刺痛，汗流不止。这坑里分明没有尸体，沈德川却觉得自己周围全是看不见的人，让他透不过气。他忍不住扯开了锦书的领口，在喘息间被汗珠浸湿了双眼，看见天坑里躺着一个人，那是他自己。沈德川脊背上顿然被寒意贯穿，他想起了齐慧莲，先生喊着他，但是声音被蛙声盖掉了。沈德川从前不怕自己再回到茶室天坑，他根本不畏惧这里，然而此刻他想逃。有人靠近沈德川，他几乎是即刻睁开了眼，萧迟也才卸了一半的铠甲，轻手轻脚的，哪知沈德川忽然就醒了，当即愣在床边，手上还提着臂缚。两个人对视片刻，萧迟也觉察不对，把臂缚扔岸上，挽起些被汗打湿的窄袖，蹲在床边，用手掌夹了沈德川的面颊。 偷看什么呢？ 沈德川似是才恢复，萧迟也凑近些，目光锐利地瞧着沈德川。他的眼眸在漆黑的屋内像是星子，明亮又冷静，让沈德川逐渐清醒。萧迟也摸了摸他微湿的发，低声说， 路上颠得要死，赶紧让周贵修路，他进了城我蹲外头喊了半天。 沈德川不知道为何贴着萧迟爷的掌心被逗笑了，他才从噩梦里醒过来，自己横尸坑底的场景还清晰地印在眼前，却又在这转瞬间都忘了。沈德川笑一半，又狐疑地问， 那你怎么进来的？ 萧迟爷深吸一口气，缓慢地说， 翻进来的，浪淘雪金还拴外边呢。 萧迟也体热，跑了半宿的马，这会儿 觉得浑身是汗。他收回手，继续卸甲，看沈德川撑起了身。 晚上吃了吗？我找点东西垫肚子。回城路上遇到送信的驿马，我给劫了，你给我的信在身上。 沈德川原本准备下床的动作一顿，他随即压低身，就这么瞧着萧迟夜，眼神带点蛊惑的意味。 搁哪儿了？ 萧迟夜抬指点了点胸口。沈德川伸出右手掌，是个索要的姿势。萧迟夜把甲搁到一边，起身撑着膝头，这么着盯着沈德川。 想要回去，自个儿拿。 沈德川被萧迟夜盯得发麻，他摸到萧迟夜的胸膛，指腹顺着胸膛往下，摸到的都是萧迟夜被汗渗湿的肌肉。他似是没懂，小声地说： 还我。 沈德川面上是还没有醒透的懵懂，可手指却在轻车熟路的试探，手指若有似无的滑动，不介意告诉萧迟夜自己这副懵懂只是伪装。萧迟夜呼吸放轻，他怕自己忘记克制，在转瞬间把沈德川吞得丁点不剩。他好像无动于衷，只用足够热烈的目光追着沈德川。沈德川摸遍了那健硕的胸膛，随着动作与萧迟夜呼吸交错，他们这样一高一低挨得很近，沈德川含情眼里是荡开的波，可他嘴上还在说： 惨，我没有找到。 萧迟也放任沈泽川的手指动作，他微侧头闻见了沈泽川带着的味道，然而沈泽川顺势贴过面颊轻蹭了蹭他，眼角流露的艳足紧紧攥住了萧迟也的心脏。萧迟也在流汗时笑出声，短促又恶狠狠，他抬掌罩住了沈泽川的后腰，箍得沈泽川几乎全贴在了自己怀中，两个人没了距离，交颈接吻。沈泽川是吻，萧迟也却是咬。沈泽川被压进了被褥间，他迅速的伸臂把受伤的左手搭在了萧迟也的后颈，被褥乘着重量凹陷下去。沈泽川里衣凌乱，萧迟也跪着身扶手看他时，扇子掉了出来。沈泽川捡起来残捏在手中，就见那信也掉了出来。萧迟也去拿信，沈德川眼疾手快，用折扇把信拨开，拨到了床沿。他紧跟着翻过折扇，搭在萧迟野的下巴，抬头就亲了上去。萧迟野似是没察觉，在吻里被沈德川吮得蓄势待发。沈德川敛住了眼眸，用残存的理智想，一会儿得把那信给扔床底下去。他还没想完，就被萧迟野翻了过去。萧迟野把住了沈德川的腰，欣赏那背部的线条，它形成了极其漂亮的弧度。沈德川被汗渗湿的里衣半透，从后看像是能一览无遗，又像是五格云端。沈德川回眸润湿了唇角，萧迟也攻城略地，这都是他的燥热、湿汗、眼神颤抖，甚至是沈德川随着摇晃而散发的味道，都是他的，都是他萧迟野的。萧迟野光是这么想就会生出无限的亢奋。沈德川太懂他了，递给他的每个眼神都骚在了要害。萧迟野用力，心里越是爱惜，力道便越是可怖，想揉碎了。萧迟野咬着沈德川的右耳，把玉珠含在唇齿间， 窜窜。 萧迟野随手拨开凌乱的枕头，就这样照着人说： 抱你好睡。 沈德川耳垂被咬得通红，这会儿让热气一喝就发麻发疼。他从臂间侧露出面颊，眼睛又红又湿，对萧迟野做着口型。 太狠了。 萧迟野吻他，他也不动，轻轻拨出了声，两个人饥肠辘辘的状态稍有缓解。沈德川乘着萧迟野的重量却无比放松，仿佛只要萧迟野出现，他的盾就坚不可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